艺人 Peter 爸爸、粉果、上位、阿俊、点子冰冰。 好，第二節返到嚟點子冰冰啦，又咁啊，繼續阿俊啦、上位啦，同埋我 EV 喺度嘅咁樣。咁啊，頭先講完晒啲轉會啦，咁啊，淨係講啲球員唔夠嘅。今年阿仙奴嘅教練團呢係嚴重變動啊。咁啊，阿仙奴方面亦都出咗呢個官方嘅聲明，就指出教練團有以下嘅變動㗎。咁啊，主教练嗱，留意啊，唔系 manager 啊 ，head coach，head coach，head coach 啊，系阿米利噶。 以后系咪都系唔会有再有领？ 应该我觉得唔会再有 manager 啦，以呢个咁美式嘅管理。 咦，即系呢、這个唔系喎？呢、這个即系好似人哋啲球衣，即系 挂 气咯。 其实系将佢分权嘅依家。 唔系，即系好似人哋咧嗰啲球衣咧个后号码以后将佢封存咁样咧，即系云家以后 冇咗 manager 呢个字， 唔会再有云，再唔会有领队呢样嘢噶啦，喺个球会。嗱，你以后只有一 得。讲开云家咧，大家都想知个去向系咩嘛？ 唔系有讲， 系咪广播咯？ 好似去咗系咪去咗大陆啊？ 嗱，唔系 Being Sports 就一定系云家嘅。连每一年咧，就算佢做紧阿仙奴嘅 manager 嘅时候，都系嘅。嗱。琴日有一個小道消息，我睇咗都四五年，咁都有 80% 準確嘅。據聞啊，雲家係真係有機會入個 board 度。 入咩啊？阿仙奴 個 board 度。 board 咦？傳聞啊嚇。 但入 board 嗱呢個唔 sure， 我絕對講到明小道消息，唔 sure。係 啊，唔代表。 如果入個 board 度，佢仲俾艾瑪尼買到咁多人，仲俾佢打我自己一巴。 嗱、啊，呢、這個我唔 sure， 同埋雲家已經喺 BN Sports 嗰度去批評你接 C D 娜啦嗰日。嗱 ，仆街啦呢鋪。 通常咧，啲新同事嚟到咧，你係舊嗰個位啊，踩下人嘅都要。誒、哎，你做得唔好啊？ 呢啲我唔知啦，總之我都要睇翻清楚啲新聞先嚇、 哎。好，祝福你。 多謝答案啦 助教方面兩件。 真 係大鑊啊！第一件叫卡些度，呢、這個就跟開阿米利揾食嘅。 啊， 另一個阿俊啦，交俾你發揮啊。 邊個？ 保特。 保特，哇！呢、這個真係不得了啊！呢個就係頭先所講嘅，呢、這個由呢個咩 FA 級青年 FA 級開始，一路由青年團隊升到上嚟呢個副領隊嘅保特。哇！竟然去到 兩個人，邊個位有冇話分再高低之分咧？ 應該冇。嗱，我自己會咁睇嘅，上位點解要帶個親留一個人喺度？但係就只得嗰個 用嚟傾偈 嘅，係啦，嗰支 慢工足嚟嘅啫。即係正所謂，如果當個卡西路熟曬啲嘢之後咧， 就 condom 㗎啦， 用完 就 condom 㗎啦。 我自己會咁樣睇嘅， 中嘟嘟嘟啫，可能係。 即係呢個就冇以前咁人性化啦。以前我哋成日都話阿仙奴一家人 ，OK， 傾點數。但而家個感覺就係保特就仲有殘餘嘅利用價值， 留返佢條命， 剩餘價值。 嗱，我自己會咁睇，即係好冇人性㗎講到。但係我覺得 係好合理 嘅，又真係好似件事有咁嘅可能性。 Peter 爸爸今日唔喺度， 你想講咩？ 佢實會話，咦，仲未喐啊？仲未喐手啊？ 嗱，唔好猜度 Peter 爸爸講嘅嘢，你永遠估撚佢唔到。 係真係估你唔到嘅真 係。OK， 好下一個咁啊，一線隊教練咁原本係列文啦，但係而家咧就列文走啦，咁啊請咗個叫做 走啦 ，Vieira 呢個我都唔知咩嚟啊，都係 PSG 嗰邊嚟。 巴黎嚟噶嘛呢個係。 係啦，下一個嗱呢個咧就喺雲家走之前一年咧就已經嚟到噶 Darren Burgess。咁就會做 Director of High Performance， OK？ 好啦，咁啊 Strength and Conditional Coach 呢就有啊 Massage 就會嚟到嘅，咁呢就會取代返之前嘅Barrow Pomet 啊嗰啲位啦 ，OK？ 咁啊 Goalkeeper 即係門將教練呢 ，Sibibo 會留低到嘅 ，Sibibo 其實都係呢兩年先請嘅啫，咁啊另外再喺 PSG 嗰度咁啊查維加西亞啦。 系啦，今日都过埋嚟嘅。咁啊，另外 J 维嘉新啊， 系咪踢波过？ 唔系踢波过，同样名啫。 唔系踢波过啊！ 我查，所以我个名讲。 好啦，跟住就另外喺个 data 同埋睇片嗰啲助手去分析数据嗰啲咧，就请一个叫 Richter Manners 嘅咁样。 真系好期待阿马嚟睇片，真系。 睇片， 睇咩片呢？ 咩啊？佢系专睇球员嗰、那个翻睇嗰、那个足嗰、那个 啲咩？ 嗰球员比赛噶嘛？ 球王片。唔係， 睇伊和比球王片啊！ 真係如果睇嗰啲真係， 我而家 search 好 J 嘅， 咁啊真係要嘔血真係。好，咁啊離隊方面有邊幾個離隊呢？班爾菲特會走啦 ，Banfield 哇，好耐咯。 係啊 ，Tony Corbett 會走啦，列文會走啦 ，Gary Payton 會走啦。 嗯，哇，全部啊 ，Barrow Pomeranek 會走啦。啊，基本上呢啲基本上真係全部啦。跟住 清剿魚黨啊， 跟住。清我哋成日最緊要個軍醫位， 哇 ！Colin Lewin 走埋， 哇！利雲大叔，不過嗰個利雲，呢、這個唔係阿 Uncle。 啊，另外一啲軍醫，咁啊叫 Andy Rose 同埋 Ben Elford 走埋， 咪走埋，咁有冇人嚟先？ 未請到， 未請到， 未 announce。OK， 好，跟住另一個叫菲力比 Boxell 嘅。Doctor 嚟嘅，唔知係咩啦，總之又係炒嘅呢、這個。另一個嗱，呢一個呢就比較大件事啲嘅，就覺得就係、是、Travel Manager 叫 Paul Johnson， 即係喺啲市場啊，或者係間球會嘅一啲marketing 上面工作部門嘅呢一個呢，就俾你一公司叫走嘅。咁呢一個呢，我自己就會覺得係比較可惜嘅，相對成個後台團隊嚟講，你話陰陰功，其他嗰啲一關踢波嗰啲事呢，就好似走都冇乜所謂咁嘅。但系呢一个走，我反而觉得重要好多。 嗯，系咪话等阵先？因为啱啱你铺之前，好似有个新闻就系话咩嘛，阿仙奴杂志啊，会停刊啊嘛。 系啊， 关唔关呢、這个呢啲咩 market？ 唔关事呢、這个就呢、這个关 media 嗰边事。 media 嗰边事。OK， 我就系咪话纯粹系为咗呢啲缩减嗰啲咁样嘅 media 嗰啲嘢？ 呢、這个真系唔知啦。OK。好啦，跟住繼續仲有啲門將請翻嚟嘅，係、咪應該咁講？繼續咗啲教練啦 ，OK。咁啊，紐卡素嘅門將教練咁嘅 Chris Temple， 咁啊將會任命咧做 U18 同 U23 梯隊嘅門將教練嘅。 嗯。 咁啊，同埋就會同另一個 PSG 嚟嘅門將教練 Andy Woodman 咧就會合作嘅咁樣。咁啊，應該就雙門將教練制啦，留下。咁啊，另一個就比較振奮人心啲嘅。龙甲堡经历过半季和夫斯堡嘅洗礼之后呢、今年呢就返嚟接掌 U23 梯队啦。咁原本 U23 梯队阿 Getting 同埋唔知另外边个呢咁就走嘅。点解走呢？原因两个字，欺凌。 欺凌。 记唔记得我哋今年咪有个去巴塞隆拿嘅青年军嘅？嗰、个英格兰仔呢？原來就係因為呢個英格蘭仔同埋阿 Fortune 據聞俾佢哋歧視，據聞俾佢哋喺語言上面有啲侮辱，同埋喺啲訓練場面有啲不合理嘅要求同埋苛刻，俾人炒出嚟。所以即使上年你帶領球隊拎到個 U23 冠軍都好，今年照啄，冇得繼續教。理得你係前球員轉期又好點都好，因為你做出呢一啲行為。是令到整個青訓的學院裏面一些球員的損失同埋受到打壓欺壓，所以不好意思炒。咁啊，而且啦，咁啊，除了龍甲堡返嚟會接任呢個位置之外呢，青訓中心亦都任命多兩個人㗎，一個呢叫 Marshall Lucasen， 咁佢就會接任呢個 Head Coach of Players Development 嘅。咁呢一個其實大有來頭喎，德國近呢幾年嘅所有青訓嘅梯隊嘅總監，其實佢之前坐過呢個位嘅。咁所以咧，就應該都係有啲德國化嘅味道咧，會落翻個青訓系統度啦。 繼續成支德甲搬過嚟， 哇！但係艾馬尼西班牙嗰邊嘅領隊 集兩家之大成， 哇！咁有趣， 再加埋呢一間阿仙奴 logo 係集三家， 哇！ 我都再加美國嘅管理系統。 哇！聯合國啊，真係 八國聯軍繼續。 嗯 咁啊，仲有一个叫 Lee Heron 啦，咁就接任呢个 head of Canemate Football Operations 嘅角色嘅，即系执行上面嘅总监啦。 嗯， 咁样啦，咁啊，所以嚟紧由呢一个嘅梅迪萨卡带领嘅青训嘅部门啊，将会有好大嘅改变。咁啊，同埋啦，而家都可以跳讲埋啦，下年就精彩啦。下年阿仙奴嘅梯队所U23 或者 U21 梯队所踢嘅比赛咧，将比而家咧大幅增加。点解咧？ 多咗几个杯啊嘛。 唔系，因为就唔会再踢 International Cup 啦。 哦。 踢油漆杯。 哦。 我期待咗好耐嘅油漆杯就将会降临啦。 漆杯。 咁呢个留翻一阵间先讲啦，因为一阵间会再详细啲嘅。 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完成咗呢个教练嘅。系列之后呢，咁就去到前球员系列，呢个可以快啲讲啦 ,ok。咁啊第一个伊保尔，咁就而家呢就喺乌干达嘅。 乌干达。 係啊，佢之前嚟咗香港踢完全国之后呢，咁啊而家就去咗乌干达，咁啊将会喺当地停留一个月嘅。咁、做啲咩呢，就因为受一个慈善团体嘅邀请啊、就去到做一啲助教啦同埋讲师咁样嘅。咁啊继续为佢嘅生命而奋斗啦，咁啊继续努力嘅咁样。下一个咁啊发俾安斯基啦，咁啊韦斯咸呢就成功簽咗，咁啊，對於其實今年法比安斯基喺小雲斯基打得唔錯啊，我唔知道你點睇啊。 法比安斯基， 法比安斯基其實咧一直打小雲斯都唔錯。 係啊，即係我唔覺得有啲咩跌鍋嘅。咁同埋以 即係因為即係降班咁解 嘅。同唔係同埋咁後防問題啊。 後防啊， 咁同埋你計翻，其實韋斯咸而家嗱 Agent 搭呢一個嘅。死啦！那個外借嗰個叫咩？英格蘭嗰、那個叫咩？曼城借嗰個。 曼城借過去。 之前話好撚廢嗰個咧，又再過二甲嗰個咧。 二甲。 屌。 文佳？唔係。 龍門啊！文佳 頂 你廢 咩啊？可唔可以再嚟多次嗰個前設啊？ 死！ 你講哦， 咩特啊？死啦！ 哈特。 系啦系啦，祖赫特系啦， 赫特 ，sorry， 祖赫特又系废捻到扑街咗噶嘛， 系啊， 所以而家入咗个法比安斯基咧，系绝对合理嘅，我自己觉得。咁啊，小云斯除咗走咗法比安斯基之外咧，连个门将教练都走埋，前阿仙奴嘅门将教练 Tony Roberts 亦都会跳船嘅，咁、咧就会跟前新大兰主帅，即系前威尔斯国家队嘅主帅 Chris Coleman 咧，就一齐转头去中超， 哇， 华夏何不幸福？ 喂。 谢云奴， 谢云奴，哦，幸福啊，真系呢铺， 真系幸福呢铺， 哇，幸福， 唉、哎，真系祝你全家都咁幸福。 谢云奴嗰队系咪仲有个系边个？又系嗰啲球星嗰啲？ 系啊，总之都系个掘金嗰啲嚟噶啦。 系咯、 啊。好，下一个，下一个呢单雕咧，我就觉得玩财技嘅啫。狼队就签咗艾科比，但系签咗十日之后咧，就即刻将我窿咗个史笃城。然之后再宣布埋史笃城会喺一月嘅时候买断埋阿科比。 嗯，好 啊。啊，即系一个， 即系佢嚟转嚟转去， 即系转嚟转去呢啲真系阴功。好，下一个韦拉咁啊，过咗去呢一个尼斯做主帅啦。咁啊， 哦，尼斯 系啦，咁啊接替呢一个嘅 法夫啊，法夫利啊， 法夫利咩？ 系法夫利 尼斯、 啊， 尼斯唔系韦拉 咩？唔系之前啊。之前好似 以前法夫利咩？ 领队，我筛查。 啊，呢、這个一阵再有待查证啦。 系啊，可以再下。 咁啊，另一个雷耶斯、哦、去咗中甲、哦，新疆天山雪豹。 哇！咁都好衬佢个打法嘅，佢系雪豹嚟嘅都系。 雪咗咯。 佢都炮嘅嚟。 雪硬咗。 雪硬咗。 雪硬咗咯，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咁啊，前球员咁啊，高呼翻五个消息咁样啦，跟住去到女子队啦，嗱，女子队犀利啦，女子队第一个消息，嗱，丁大师请注意，丁大师请注意，你所期待嘅两粒黑珍珠都系有新嘅消息嘅。第一个 VN Samson 一月解咗约，而家签咗韦斯咸， 嗯， 佢、哦、第一粒黑珍珠冇咗啦， 冇啦，第一粒黑珍珠冇咗啦。好啦，另外美国奥运冠军啊 ，Hector O'Reilly 咧公布离队啦。 两粒黑珍珠都冇晒啦，佢 呢粒唔系黑珍珠嚟嘅，呢粒系熟女 feel 嘅。 哦 ，OK， 而另一粒黑珍珠 Danny Carter 受咗伤， 哦， 系， 个菠萝盖做咗手术， 哦， 咁预计讲一次开季嘅，你应该 OK 嘅，但系亦都可以印证到点解今年 Carter 个表现差咗咯，原来一路都系扎住踢咯， 明白。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比较可惜啲嘅。咁啊，另外一大扎系列啦，续嘅系列 ，K.T. McCarthy 呢个苏格兰嘅逆风亦都可以打一集嘅。咁啊，爱尔兰嘅中坚 Lewis Quinney， 荷兰门神云迪当。Randera 啦，即係女獅子啦 ,ok。咁啊中場發電機雲迪當克，防守中場 Diamond Craig Jensen 都係續咗張新合約嘅。嗯、即係嚟緊嗰個中軸上面呢，阿仙奴應該冇咩大問題嘅咁樣。咁另外呢仲簽咗拜仁慕尼黑嘅奧地利國家隊隊長27歲嘅Victoria Sanabrek 嘅。咁呢個呢就可以打防守中場嘅，亦都可以打中堅嘅，即係頂下奧拉利嗰個位嘅。咁啊嚟緊繼續下一年嘅目標都係衝返個女子歐冠杯席位嘅、嗯、即係一二位啦。咁樣就都仲有其他消息。咁啊另一個啦，咁啊曾經效力過阿仙奴、曼城、利物浦嘅中堅 Classy Stoney 呢個英格蘭傳奇呢去咗做曼九喎。因為曼聯今年呢就會開女子隊嘅。咁女子隊呢就會喺第二級聯賽嗰度踢先嘅，咁啊所以就過去做主教練咁樣。咁啊另外仲有多兩單消息啦，一個就 Birth Meet 啦，今年就贏咗英格蘭女子最佳年青球員獎嘅。 嗯， 係啦，最尾一個阿仙奴今年係有冠軍嘅。 好嘢。 係咩冠軍呢？係阿仙奴少女隊繼續都係贏咗呢個 Development League 嘅 Champion 嘅。冇錯。 好啊， 梗系完全冇敌手，非常好啦。 好啦、 啊， okay、好啦，跟住到球会消息啦。咁啊，俾我饮啖嘢先。好啦，镜 饮饮先，饮饮先。你摆到个麦咁鬼近你喺度饮水， 要俾人知道我真系饮水嘛 ？OK OK OK。 好，咁啊，下个赛季啊 ，U 廿一梯队会征战油漆杯啦。咁油漆杯咧喺详细讲解下啦。 好啊、 其實是一個英格蘭的歷史悠久的一個叫做什麼呢錦標啦，我們這樣叫、 啊啊、低組別的 沒錯參與的球隊呢就主要是英乙和英甲啦、嗯、那也都會有英冠英超球隊的青年軍的、 嗯、 那接下來那一年的英超青年軍呢就已經包括了以下的球隊的白禮頓、車路士、愛華頓、富咸、里斯特城、曼城、紐卡素、修咸頓、熱刺、狼隊和米斯咸咁英冠嘅青年軍呢就會有米杜士堡、史篤城、史雲斯同埋西布朗嘅。咁啊個競爭性相當之大啦，同埋多數呢都會喺呢一個嘅係國際賽日嘅時候呢就會打呢一啲咁樣嘅油漆杯呀。係啦，咁所以呢就唔使話驚到時冇波睇啦咁樣。咁啊而家公布埋啦 ,Ryan 就啱啱到埋咁同我哋做下一節，咁非常之好辣咁樣。 係啊，啱啱到啊，係啊。 啱啱到咁樣嘅。咁啊另外啦，咁就仲都會公布埋2018-19英超賽季嘅賽程啦。咁第一場對曼城。第二場對車路士。 好嘢。贏曬兩場可以準備攞冠軍。 好嘢。 贏曬兩場可以準備拎冠軍，拎咩冠軍？ 咩啊？攞曬啲兩場，起碼對 Big Six 有啲料到啊嘛！ 我以為你話對啲球迷有 交代。Big Six 喎，啊，咁你呢個係前六杯喎、 啊，前六， 跟住對住後面嗰啲死仔。 嗱，你講㗎咋 你講㗎咋就係啲烏鴉口嗰啲死仔喂 ，Ryan 嚟到真係啱啱好啊！ 咩事？ 以下呢啲嘢其實都係 Ryan 會比較熟悉。 係咩嘢呢竟然係我熟過你喎咩嘢先。 好咁啊第一個啦咁啊呢個其實你未必熟嘅咁啊球場導賞就獲得咗呢個 The Trip Idea Hall of Fame 2018嘅獎項肯定嘅。咁啊已經連續五年贏咗呢個球員導賞嘅獎項㗎啦。喂下一個呢個真係唔知咩嚟。 乜嘢 嗰啲贊助呢阿仙奴同一間好似係唔知邊一個明星嗰間公司簽咗一年嘅贊助合約嘛。個 TIDAL 係咩嚟呢 我都唔知喎、 啊。係咪你講緊嗰個好似即係做啲 live band show？ 係啦、啊、我就唔知咩嚟呢一個就一年一百萬。 嗰、那個好似係啲音樂嗰啲 play, 係咪 play 嗰啲嘢。係咪貴即係元貴嘅時候嗰度開演唱會嘅嚟。 係咪音樂製作公司呢其實。 嗰類嘢嚟噶。我記得嗰日我就咁立一立過，係嗰啲咩嘛？呢間啊嘛，呢一間咩？ 你俾我睇唔知啊，聽眾唔知啊。 哦，唔係，呢、這個陣間再。 啊！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咩嚟噶嘛，無啦咁樣。咁啊，頭先阿俊講過啦，咁啊，八月咧就會停刊呢個球會嘅雜誌嘅，咁所以咧有買趁手啦。而好似係最尾一期啦，今期咁就會係呢一個艾瑪利做封面嘅， 哦， 即係真係見證住一個時代嘅終結啦！呢本雜誌。 喂，揾到啦 ，Tiddle 啊 ，Tiddle 係一個嗰啲音樂串流服務啊。即係類似 Spotify、 oh, Move 啊、 Move 啊、KKBox 啊， 哦， 嗰啲啊，咁就係啦。但係喺影音界最受熱玩家熱，因為我而家讀緊嗰啲網上嗰啲分，咁最受而家熱玩家熱烈討論同歡迎嘅就係非呢個 Jay-Z 喺兩年前推出，即係呢個係啦，係美國呢個 rap 嘅歌手啦，佢推出嘅呢個 Tiddle 嘅魔術啊。是做一啲叫做 哦，即係其實等於 Spotify、KKBox 啲，但係佢呢就係、 是、 佢呢就係 sell 音質嘅，即係你網上串流呢嗰啲 呢邊個音質先， 即係音響嘅質 素 quality，OK 係啦 ，OK。 咁因為佢係因為如果你上網聽歌嘅話，如果因為佢可能會壓縮咗啊嘛，有啲係壓縮咗嘅時候呢，就即係你再解碼嘅時候呢，個音個質素呢就可能會冇咁好嘅、 啊、 一啲耳仔好靈敏嗰啲人呢會聽得出嘅， 哎呀 點解咁差嘅， 即係無名嗰啲囉， 係囉，佢哋就聽得出啦，係啦，咁但係呢個就 sell 佢個質素係好好嘅，咁啊就會好過其他人咁樣， 佢玩嗰啲咩 high res audio 嗰啲嗰類嘢嘅， 即係啲白燒大碟啊嗰類咁嘅嘢呢， 明曬明 白。安橋嗰啲咩 Pioneer 哇，頂係快全部啲出齊曬。 OK， 好。好啦，跟住第六樣咧就是、阿仙奴授權咗呢個嘅一間公司啦，就喺上海蘭心大戲院裏面咧就開咗間阿仙奴主題餐廳嘅。 哇！呢、這個地方犀利。 阿仙奴 Cup Shanghai。 阿仙啦。 即係類似呢個地方類似係上海蘭桂坊咁好多酒吧。咁咪睇波啱晒。 咁係咪即係之前即係嗰啲咩法租界呀嗰啲地方。 係啦係啦，類似接近嗰啲地方啦，係啦。 係啦，因為就比較西化啲嘅。 請依啲用， 因為本身呢個地方都係一個古蹟嚟嘅。有蘭心大劇院都係古蹟嚟嘅。 對，用返你喺嗰個 China 用普通話講嗰啲。 對，因為那個在那個足球頻道啊，有聽眾賞我們的足球節目。有这个普通话 、 我的普通话是很原生的。 打门 不是 我的普通话是很龙头的。 龙头非常好。 如果你不知道龙头的普通话有多好的话呢，那你就听一段在 YouTube search 那个。 YouTube 都用普通话 的。在那个线上串流的网上平台。 哇。 去 search 一个亚洲电视声乐。电死人包， 电死人包， 那一个呢？ 死人包， 那个龙头的普通话呢，就会告诉你说，那希望你们呢，就像亚洲电视全球一样的啊，那已经很完满了。 对， 龙头就会有以上的普通话。 OK 啦嘛，你讲完龙头啦嘛， 够啦。 但其实呢个地方呢，我一讲呢，就大家都知道系几咁名贵，因为佢呢就上海静安区不嬲都系一啲就系啲贵价嘢，哇靓嘢。咁附近呢就有啲锦江大饭店啊，呢啲中高级嘅呢啲酒店喺度啦。咁啊一条直路，咁啊经过长乐路一条直路呢，咁过隔篱呢就地铁站啦，淮海中路啦，再行过少少呢，都唔系少少嘅。 佢呢个系 Google Map 嘅聲音導航， 係 喎。咁呢就係、是、有好多大型嘅購物中心啊，四季酒店可能係行幾條街啦就去到啦。咁所以你可以想像到一個類似蘭桂坊咁嘅環境。 即係去蒲嘅地點，可以去阿仙奴間巴度蒲。 係啦，去上海咁如果你落巴睇波嘅話，不妨去考慮下。 不妨可以考慮下啦。 淮海中路地鐵站附近嘅。 OK，好啦，哇，跟住呢一個我覺得好犀利啊，呢、這個。新贊助商出現啊，阿仙奴首個嘅首就贊助 Wizard Wagenda Miranda， 咁啊， 盧旺達 嘅 朋友啊， 哇 ，Canada 啲朋友咁樣頂個肺。 冇錯啦，咁啊，球會呢幾年啦，喺非洲裏面嘅工作終於有翻啲水分翻嚟啦。嗱，留意翻一樣嘢，大家買嘅波衫上面咧係唔會 有 呢一個印章㗎。係 唔會啊？ 我呢個手袖。就唔係一般嘅印章 球員版啊，可能要 呢個真係要可能要官方訂，或者真係要一啲波衫鋪落咗個印字翻嚟同你印啊。咁啊，呢一個咧都據聞都貴喎，都其實都一年都有200-300萬賺波。 因為呢個係Fisher 開波前，雖然係 Veranda 啦，呢個地呢個嘢咧其實係政府嘅，即係官即係等於旅發局咁樣咧，官方嘅贊助嚟嘅。是國家贊助的，簡直是 烏干達。 因為其實呢烏干達其實是就是靠旅遊業和農業的嘛，那這個是旅遊業的東西，那去旅遊業的時候你去到烏干達就是深入啲森林道呢看啲山地黑猩猩咁樣，就是這些這樣的東西。 非洲入非洲勢力入侵馬仙奴， 多了非洲了已經有 幾 強。咁你可以 艾和比仲點樣會走啊？屌！ 艾和比話俾你 icon 嚟 㗎 ，icon 嚟㗎啦，梗係艾和比。 咁就慘啦，咁啊大家爭前四杯啦，或者前六杯啦。 唉， 唔好先講呢單招先。除咗個手袖上面咧，阿仙奴每一年咧都仲要派講個名，男子隊要有代表，女子隊要有代表。教練團要有代表， 嘩咁多， 係啦，要過去咗啲足球訓練營嘅分享啦，同埋據聞啦，將會有季前嘅熱身賽呢，就將會喺合約年期裏面呢就要安排嘅咁樣。 我以為去做導遊添， 出下 trip 啫。 去做導遊嘅話，其實我覺得啲傳奇，譬如好似伊保爾呢啲呢，又要一份工作啦，咁佢哋又熟悉非洲嘅地理啦，咁我又覺得係好適合去做呢一啲咁樣嘅工作。地方拓展工作咁樣，咁啊嗱，我原本 prepare 嘅嘢咧就差唔多講曬，但係有啲嘢咧都想講翻嘅。嗱，其實喺完咗賽季之後，仲有兩場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第一場就係阿仙奴傳奇隊對皇家馬德里傳奇隊嘅作客賽事， 睇咗一陣。 係啦，另一場咧就係魯斯基嘅退役賽嚟嘅咁樣，我唔知道大家睇完有咩感受啦。我上位講先啦。 咁你睇咗一陣有咩感受？ 我睇咗皇馬，我哋睇咗一陣咗。 嗯，咁有咩感受啊？ 嗰場真係冇乜特別。路斯基嗰場我睇咗好多啦。 係路斯基嗰場係精彩到爆啦。 路斯嗰場就精彩啦，真係十二碼再射啊嘛，我記得。 係啊，十二碼再射啊。同埋路斯基嗰場，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好感動嘅， 有出腳必殺嘅腳面扯個波。腳趾尾拉西扯翻入去， 哇！呢啲梗係要表演下啦。 好感動嘅一樣嘢係我唔會話係最尾俾個仔出嚟成全嗰段，反而我覺得係成場比賽裏面啲球員圍住魯斯基去踢嗰一個嘅團結性係好大。 入波一齊慶祝啊！我攬住。 唔好話入波先，你係見到無論嗰啲組織啊嗰啲嘢都係。好似就係見到每一次魯斯基後備出嚟之後嗰一種攻勢呢，就係俾咗魯斯基之後呢，唔似而家嘅阿仙奴係要 hold 好耐嘅。 佢就知道點做。 佢已經即刻點做，即刻去分波，即係呢一啲足球嘅 sense 係好難搵到再有一位咁樣嘅球員去做到㗎喇。嗱，你睇呢個世界盃其實你都知道冇一隊係做到呢一樣嘢。冇一隊。尤其是個分邊啊，個推進啊，嗰個順暢，你話就話一對表演賽啦，但其實你見到其實捷克國家隊嗰邊其實打得好認真的。你見到曾高拿嗰扎呢真係黐乸線嘅。咁啊係好好睇嘅場比賽啦。至於皇馬嗰場波，我淨係得一個感受啫，就係其實皮里斯係咪應該仲可以再踢得㗎呢？ 皮里斯 即係每一場嘅表演賽我都覺得 其實呢個講咗幾年㗎喇， 即係好似冇乸退役過咁，屌即係又好似聽返錄音帶咁呢，即係黐線喎。 每場最尾80分鐘搵佢落嚟 睇佢嗰啲表現都好 fit， 應該有啲料到喎， 真係 真係好 fit 㗎 喎。佢哋嗰班真係有波底，即係有關。 不過唔係嘅，其實可能 係足球智慧高嗰班，即 係嗰個比賽節奏啫，可能係即係冇咁激烈嘅，其實。 是 即雖然又話有咁上下年紀，但係踢場波應該都冇乜問題嘅。 但係真係好嘅欣賞呢一類型嘅球員嘅表現嘅，真係係冇欺場嘅兩場波都冇壓力之下睇得好開心嘅兩場阿仙奴比賽啦咁樣。咁嚟緊阿仙奴第一場熱身賽呢就會對波咸活嘅。 呢個係每年嘅 每年必做。冇錯，亦都將會係艾瑪利嘅首場執教啦。 係幾時呢？ 咁預計呢就應該會係 XI 梯隊混合呢個一線梯隊啦。咁就好快㗎咗喎，7月14號就會踢㗎啦。即係世界盃 未 決賽前一日喎。 決賽前一日就會踢㗎啦。咁所以呢好多 大量有小朋友啦應該。 冇錯啦，好多青年軍已經係開始返去復操㗎啦 ,ok。幾 好啊。 咁完咗呢場之後呢，據聞呢就會喺幾日之後就即刻飛個新加坡呢，就會有集訓營嘅。係啦，咁將會喺新加坡嗰度集留停集訓一個禮拜到。咁嗰場波呢，據聞呢米希達恩就應該一定會存在嘅。因為米希達恩之前嗰都講咗話世界盃嗰場波呢就應該未必會喺決賽當地睇啦。原因就應該會同阿仙奴飛咗過去新加坡嘅。咁即係有機會阿仙奴踢完呢一場波行活之後呢，就即刻已經成隊拉咗大隊去新加坡㗎啦。 係喎，其實我哋即係一隊都好多人係睇波㗎咋喎。 嗱而家數㗎啦。 藍絲囉嗰啲啦，係啦。 嗱而家數一數啦，Leno 啦。 係啦。 Leno 睇波啦。獅子係睇波啦。 係啦。 奧斯賓應該去唔到啦。咁馬天尼斯會去到啦。 係啦。 嗱跟住Barry 去到啦。 係。 高斯哲嚟繼續養傷啦。 係啦。 跟住李治斯啲男唔得啦。 係。 Rob Holding 可以去啦。 係。 Monreal 唔得。 係。 細梅啦。張柏斯、馬法魯彭老師、高拉仙力都去得 ，OK 喎、 啊。艾蘭尼去唔到， 嗯， 米希達恩去到，藍斯去到， 係， 魯蕭去唔到 ，AMN 或者去到， 係。 點解我咁講？因為 AMN 之前都有踢過國家隊嘅， 嗯， 即係青年軍嗰啲， 係。 咁啊，薩卡去唔到， 嗯， 拿卡石迪去到， 嗯， 即係楊去到， 嗯， 跟住嗰兩個去唔到 ，Welbeck 同埋伊和比，其實都半添喎。 仲有盧卡斯啊。 卢卡斯普雷斯 系啊，去到喎， 去到嘅喎。 Lucas Brice 系喎，谂谂 下，做二级步咧， 做二级 唔得，哥斯达嚟噶。 啊，系 出唔系啊？应该可能都快出局。 可能， 今年唔想唔敢讲啦，真系你突然打上去四强咁，一个唔觉意上咗决赛，一真系唔敢讲呢啲。 真系惨啊！ 啊，仲有陈坚信都去到噶。 陈坚顺， 咦？哇！喺你呢个被遗忘的人， 即系遗忘咗啊！陈 坚顺， 得，佢得啦，马天尼斯佢得啦，系。 切巴阿波咩？ 阿波， 嗯， 系切巴。 嗱，所以话我哋一队其实，喂，我哋随时有大半队一队过咗新加坡嘅。 系啊，但系你又要谂计翻，其他队其实有好多球员都系去咗世界杯。 冇工作证可唔可以嚟踢噶？签嚟托摩咁样过嚟嘅。 签嚟托摩。 好似唔得，好似唔得。但我比較期待嘅係拉瓦卡利可唔可以呢 卡 利。係呢一個。 Nelson 啦。 係啦 ,Nelson 可以嚟啦係啦。 又嚟到喎係喎。數下數下。 NATA 啦。 係囉。 你都得喎。 KTA。 咁所以呢啊仲有沙列林咁出唔出到嚟呢 沙列林。 好耐冇見啦呢個。 唔係話有 錢。阿德萊德又喺咪度呢 阿德萊德要相遇咗未呀 應該 OK 㗎啦。咁所以嚟緊嗱新加坡呢個啊即係而家一講起睇其實都值得睇喎。都大半隊喎。啊，都唔係話太差喎人腳啊，咁所以呢個大家就密切留意啦。咁今集點知冰冰就去到呢度啦，但係我哋錄音就未完嘅咁樣。咁大家就可以聽到呢度呢，翻聽翻禮拜日上載嘅我們的世界盃啦。好啦，咁下一次嘅點知冰冰幾時錄呢？唔知。 下次出嗰陣話你知。 但係就應該唔會咁過分㗎啦，我自己覺得就因為嚟緊都會調整返啲時間希望盡量禮拜日起碼一個月到錄到一次俾大家聽啦咁、樣。即係雖然而家經常返嚟都返到厭㗎啦。但係 我仲要話你呢輪會好忙唔會有時間出嚟錄音添。 我都要出嚟啦而家係咪你見到而家成間房都係我啲嘢知道已經霸佔咗呢度㗎啦。 好多相囉、啊。 佢就擺喺度瞓㗎啦。 哇唔好啊我唔想好似阿迪咁。阿迪係有埋牙膏牙刷喺度黐線嘅。唉好啦咁總之題外話講到呢度咁留返啲戲錄返個世界盃小結先 ,ok, 咁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點子冰冰的 EV, 你現在收聽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個隨時有節目上載但是你聽不到的網台。 Hello, 大家好如果大家平時有聽開小時候這個節目裡面有一段 EV 的愛情故事我就是個女主角我叫藍歡迎大家收聽 magazine.com.hk